设定好闹钟，要叫醒全世界的不痒不痛，跳上红色的巴士从平潭逃走，加一点幽默。 About time we add some flavor. 就算是破风，声音与我撞碰，随风与天空，让雨水变成果香，缤纷又出来，季节成彩虹。 我要做你快乐的幕后英雄。 我的身世作风。在随意让世界变胖，你的誓言你的宇宙，导演由你来做， 我个人偏爱优雅的风格，如果能够 说走就走去享受生活，让你的笑容有一种洒脱轻松，彩色洒满天空。 Charge, refresh, I'm brighter. Bottoms up, jumping higher. Gotta take it to the eye of a tiger. Cause you're so vivacious. It's so contagious. Extraordinary, visionary. Left to the right, say, whoa, oh, oh, everybody, listen up. Whoa, oh, oh, oh, all you crazy photographs, everybody together. Come together, dance together. Whoa, oh, oh, oh, three, one, two, three, four.与众不同，像是摇滚中喝了英伦风。 其实只看个电影，只去个餐厅，只是想安静啊，做每个人都做的事情，想起不举起，就是违反你的生理，但其实我不介意你们拍了，也随意让人跑来一群鸡，啊，后悔立体音，提着不喘气也是每只鸡天生的市民， 帮我去灭绝， 我的河水又不犯禁，难道世界为他们独行啊，他们哪来的自信，我却是啊太拥挤，容不下一颗真心，一切美好的都痛经，一切善良的他们都质疑， 让我去灭绝 社群加以贬低，管他们一刀切拼了命往死里单挑，说我们很坚定， whining on an overtroll. I'm a two-strike swinger, I'm a Pepsi Cola. I'm a blue jean quarterback saying I love you to the prom queen in a Chevy. I'm John Wayne, Superman, California. I'm a Chris Christopherson, Sunday morning. I'm a mom and daddy singing along to Don McLean at the levee. I'm a Texaco star, I'm a Gibson guitar, still a teenage kid trying to go too far. I'm a jukebox waiting in a neon bar for a quarter. I'm a child of a backseat freedom, baptized by rock and roll. Never let them grow in the garden of Eden. Never grow up, and never grow old. Another level in the great wide open, on the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 I spent a lot of years running from believing, looking for another way to save my soul. The longer I live, the more I see it. There's only one way.在心里受折磨。 在看我，再大的梦也有力气做。如果有种寂寞不能说，在你眼里别离过。在此刻，只要你听我说，再小的事也值得啰嗦。即使有些承诺不能说，留在心里守着我，留在心里。

上，随便一轮剧场，每个边上都是放任。 By the trees blowing smoke. Got a lot of bank but need more. Need more. Rolling up that bomb, C4. And you know I'm on that Bombay lemonade. Pittsburgh, we the shit. Y'all need to quit. Quote one, you gon' need a hit. Need a see hit. Me a bad b- that's who I'm leaving with. Make sure you keep it lit. Keep it lit. It's happening. No. That's the Odyssey. I'm making. Can you answer me? Hello, can you leave me dreaming? 能夜晚整天来临的时候才知道，也是那么的脆弱，我却不知道。和我的那些回忆，还有那些 stories， anybody on the steady you can see me。能夜晚整天来临的时候才知道，也是那么的脆弱，我却不知道。如果你有听。这首歌请你回测，如果你又听到我的失败，都离开我的心。 你凭什么随便闯入我的生活 ？Get up， 你不爱我那么麻烦，就请你走。Get up， 到底算什么 ？It's all because of you， 把真心给你，可你又只是光芒。因为我很想 ，I'm not， 身边一无所有，你答应陪我。想法从来都没有过，好吗？全部公开 ，OK？ 我再不需要你的爱，现在我还爱着你，这是我的 destiny。 It's happening, no. That's the Odyssey. I'm making. Can you answer me? Hello. What up, Z-Town? Leave me dreaming. 我什么都不要，其实你在就好，因为离去的你那个被遗忘，不管是我还是你，忍不住期待，对不起，不是我需要说的，你的眼神刚好是我对于你早已经失去了自信，你留给过我信心的真心，告诉过我的事情真的不见，我还是在房间里面的镜子，还原了你真实面貌了吧，还是别再装了吧。 君に今すぐ会いたいよ。大丈夫も泣かないで、私は風、あなたを包んでるよ。桜桜会いたいよ、嫌だ君に今すぐ会いたいよ。ありがとうずっと大好き、私は欲しい、あなたを見守り続ける。あなたに出会えてよかった、本当に本当によかった。ここにも入れ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もう行かなくちゃ本当ごめんね。私はもう一人で遠いところに行かなくちゃ、どこへって聞かないで、なんでって聞かないで、本当ごめんね。私はもうあなたのそばにいられなくなったの、いつもの散歩道、桜並木を抜けて行き、よく遊んだ川物、上の空の光る大江戸。もう会えなくなるけど、寂しいけど平気だよ。生まれてよかった、本当よかった、二人で会ってよかった。桜桜会いたいよ、嫌だ君に今すぐ会いたいよ。大丈夫も泣かないで、私は風、あなたを包んでるよ。桜桜会いたいよ、嫌だ君に今すぐ会いたいよ。ありがとうずっと大好き、私は欲しい、あなたを見守り続ける。あなたに出会えてよかった、本当に本当によかった。あなたの帰りを待つ、ここあなたの足音、何気ないこと、私はそう一番の喜びを知りました。あなたが話してくれたこと、一日のこと、いろいろなこと、私はそう一番の悲しみも知りました。それはあなたの笑顔、あなたの涙、その優しさ、私の名を呼ぶ声、抱きしめる腕、そのぬくもり、もう触れられないけど忘れないよ。幸せだよ、生まれてよかった、本当よかった、他に出会ってよかった。桜桜会いたいよ、嫌だ君に今すぐ会いたいよ。大丈夫だよ、ここにいる、私は春、あなたを抱く空。桜桜会いたいよ、嫌だ君に今すぐ会いたいよ。ずっと大好き、私は鳥、あなたに歌い続ける。桜の舞う空の彼方、目を閉じれば心の中、桜桜会いたいよ、嫌だ君に今すぐ会いたいよ。いいんだよ、微笑んでごらん、私は花、あなたの指先の花。桜桜会いたいよ、嫌だ君に今すぐ会いたいよ。ありがとうずっと大好き、私は愛、あなたの胸に。桜桜風、あなたを包んでるよ。桜桜会いたいよ、嫌だ君に今すぐ会いたいよ。ありがとうずっと大好き、私は欲しい、あなたを見守り続ける。あなたに出会えてよかった、本当に本当によかった、本当に本当によかった。

常说我唱的歌太幼稚不够深刻，我只能回应沉默，笑着表扬我最乖，乖得像个大小孩，写写着很烂的白。所谓成人世界，爱是什么模样？我看到软弱隐藏，你的不安，你说对我好想，说完就逼我忘，用喝醉来伪装。 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全在永恒的美好 tonight、yeah。 滴一滴淹没上演，我不怕跑到天崩地裂之后我看到灿烂。谁说有心只因名牌穿搭在身上，有心就是过关之后哪怕再一关。 动起来跑过来看一看，那都是拼到你才知道，我们冲上了门出了抱一抱，抱抱辛苦哈哈都不再重要。 Stay with me, stay with me, 哭妈妈不再哭泣。 Hello my girl, wonderful world, 吸引你一直都存在，永恒的美好时代。 动荡，在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

找出欢度，找一个照片总会褪色，只有歌越听越深刻。你说你真的要的不多，为何还会难过？当初简单快乐到底变了什么？带着秘密生活，隐藏喜怒哀乐，用动力做疲惫，做怕是有舍有得，没合照出欢度，找一个。你说你真的要的不多，为何还会难过？当初简单快乐到底变了什么？带着秘密生活，隐藏喜怒哀乐，用动总要选择，有时有舍有得，甜蜜和狡辩独角一个。

天涯绕无穷，朝朝共暮暮，相思古今同，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热泪的话都不能说。 瞬间放肆的宣泄诺言，怎么还听得 这春天该有的桃花月我又开始想念，没悄悄走的那天我默默闭上双眼，从偷偷吹散红线我又重来一遍，娘子离开了我放弃安置阴的眼圈，飘散着你的脸怎比我在身边，倒流回我呼吸的瞬间，放肆的宣泄诺 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延伸，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兜着圈子来去有时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赚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我的青春有时还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我的替身已经换过多少轮，记忆在旧情人心中变冷，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的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到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有兜着圈子来去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

那些情绪河川失控泛滥，摧毁然后冷战，当忧郁又切了几公尺，石膏了我的悲伤，电光石火没法帮我拆下彼此心里的那道墙，还在想，无止境的想，一桶伤这样泼下来，还在唱，黑梦太漫长，那爱绝不能不见光，就是我，当太阳的光芒又万丈，太晴朗，是否凄凉？风花雪月没法帮我反抗，真是人生的那海洋。你是不是也有感觉，心里那一条分界，只是世界曲曲弯弯，这一切都与你无关。想，无止境的想，你那头是否也一样？长，黑梦太漫长，那爱绝不能拒绝爱。还在想，无止境的想，墙外的风景会怎样？还在唱，黑梦太漫长，那爱绝不能放弃爱，别失望，好失望。 当大路从我脚下消失，那足迹又算什么？那些情绪河川失控泛滥，摧毁然后冷战。当忧郁又起了几公尺，失到了我的悲伤，电光石火没法帮我 纪念时光，再次见面我们已经学会大方表达，谈起你现在的他，脸上浅浅微笑，我也没有理由把遗憾再挂心上。你问起我幸福吗，我该怎么样回答，谁能懂得一个等待的人无法解答，也没有觉得可惜，一个人也过得平静，虽然回忆依然充满我呼吸，花打开了记忆的发，也许我们都想往幸福的方向，你前进我却在原地停下，多傻还在期待不真实的梦想，早该明白回不去了对吗，请别别来拆穿我其实不坚强，就这样还可以。 繁华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妈妈，作词李志，读歌人心月。还有什么能够盛开？你知道我一直很乖。我们的过去是一片稻田，还有什么值得期待？妈妈，不要让我落下，妈妈，我要随风飞翔。蒲公英和炊烟都在等你，你的孩子一直很乖。 还有什么能够盛开？你知道我一直很乖。我们的过去是一片稻田，还有什么值得期待？妈妈，哆来咪哒，妈妈，Go in the window， 蒲公英和炊烟。